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翻翻嚟最後一節嘅鬱敏踩場，今日就冇呢個台長梁錦祥嘅，因為佢就歐遊嘅，唉，咁啊， 即係歐洲 去荷蘭啊，真係十日啊，真係嘆世界啊，真係冇得頂啊，真係幾羨慕嘅，真係我哋真係呢幾個月都唔使次可以去旅行啊，真係。咁啊，梁振英嘅十日啦都。 係喎，又放假喎。 梁振英啊，放假十日，梁錦祥放假十日嘛，係咪？其實咧，頭先講咧，即係啲迂腐文人咧，嚇，即係古德明呢啲例子，其實我又真係啱啱睇到一篇嘢，我覺得又寫得幾好嘅，嚇。咁啊，古德明佢係未必睇得到嘅，嚇。咁啊，就喺啲網上媒體嘅，嚇，叫做給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咁就喺《罪言時報》上邊嘅啊，呢個即係網媒嚟㗎啦，啊，即係其實呢啲唔係叫網媒，啊，嚴格嚟講，就係即係。一個網上的 網上文字媒體 啊，文字媒體啦，即係咁樣，佢主要登文嘅，好多好似富人啊咁嗰啲啦，係嘛立場啊嗰啲，咁啊序言咧就比較接近本土派嘅，我必須要喺度講明先啦，一陣間。咁啊，陳雪人就寫咗篇嘢叫《給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啦，呢篇文咧就係回應呢個古德明咧，即係不斷喺佢嘅專欄裏邊咧去攻擊呢個陳雲。 唔係，因為阿古德明佢喺《蘋果》嗰篇文咧，個題就叫做《給陳雲上中文課》。 唉，佢真係巴撚閉啊！佢即係 教陳雲中文， 教陳，你啲中文好撚巴閉咩？你嗰啲中文咪寫俾共產黨睇咪得咯？鬧鳩共產黨咁咪 OK 咯？係咪啊？係咪先？你去攻擊嗰啲無權無勢嘅人，同你一樣，屌你咪靠揸支筆係嘛揾食嘅人係咪？呢個係叫做好撚下流賤格，更何況？你有乜撚資格教陳雲寫中文啫？ 最緊要係佢執住嗰啲係 Facebook 嗰啲啊！ 喂，老實講，網上媒體我都成日好欣賞陳雲嗰啲網上媒體。喂，你寫其他報紙嗰陣時，佢寫嗰啲文正正經經，好似你好似你古德明咁四平八穩，係嘛？引經據典啊，借古諷今咁 OK。我以前都寫過啲文，我寫得早過你添啦，寫呢啲文，屌你咪真係係嘛？寫呢啲文我早過你嘅，我話俾你聽。系嘛？讲一个历史故事，然后跟住讽刺下而家嘅诶，讽刺下时弊，讲下今人咁呢啲。喂，我写得早过你啦！呢种文体唔系你创嘅，阿古生系咪？台湾有人出过书添啊！我而家话俾你听，唔系你创嘅，你唔好以为你好捻巴闭啊！你系咪？你个教陈云系咪？喂，你真系不捻知丑嘅，真系不知羞耻系咪？仲有你个用心好捻恶毒啦！呢篇嘢咧就已经好客观噶啦，系咪？咁你睇下呢篇嘢咧，你就知道，屌你咪呢個人點樣用心惡毒咯？嗱，先唔好講你兩個嗰個文學水平，即係點樣比較，我冇乜興趣。但係陳雲嘅書係有影響力，你嘅書係冇影響力。講撚完，教科書學中文學英文咁啊，去睇呢啲書咯，係咪？但係未必係最好嘅。同類嘅書大撚把，唔需要睇你古德明嘅。但係陳雲嘅書係絕無僅有喺香港，我話俾你聽。你話睇咧唔要洗眼喎，佢撚仆街讀乜撚嘢書啊？呢啲人係咪？嗱呢篇文就咁樣講嘅，個古德明三番四次陳雲在社交媒體嘅慣常用語，嘲笑陳雲嘅中文水平，字裏行間不乏貶低陳雲人格嘅説話。社交媒體唔係個人部落格，係即時同別人互動嘅溝通平台。期間嬉笑怒罵，慣常用採用慣常用語，增加為增加娛樂性。偶会加上图像， 話以當地人習慣口語溝通，而香港人喜歡中英夾雜、暗號潮語或者幾句粗口，呢啲係香港社交媒體嘅溝通方法。嗱，呢啲係你古德明唔撚會寫噶嘛？你要珍惜你羽毛，你係大家嚟嘅，你文學家嚟嘅，屌你啦咪！系嘛？你中英文全香港最撚叻你嘅，你梗系唔會用呢啲網上媒體、社交媒體嗰啲遣詞用句啦、用字啦，係嘛？梗係唔會啦。咁你用咁樣嚟話陳雲中文唔得，係咪好笑啊？用文行字睇地點、環境、對象，古德明啊，愛引經據典，嘲笑別人喺合適嘅地方用適當嘅字句，係中文水平低下。在社交媒體平台打滾了不少日子的現代人來看，古德明嘲笑別人，不如就暴露了自己文不迂腐、悶死方丈，難怪他仍然停留在報章專欄年代，沒有網友，只有獨友。鄙人做人簡單直接，不喜歡指桑罵槐，與其說比古德明上社交媒體課，說他食古不發，倒不如說他心術不正。這句真的說得好，雖則話文人雙輕，但三番四次向一個被政治打壓而失去教職的文人落井下石，顧左右而言他，已經不止輕視那麼簡單。古德明的專欄上的節錄，香港本土派有個國師陳雲所著《城邦論》，據說成為香港建國論者聖經，或問我有沒有讀過，我說有時間，不如重讀《山海經》《西遊記》。好撚巴閉咩？識讀《山海經》，即係代表自己學問好，咁、不如寫埋讀過《民心雕龍》啊，《詩詞通鑑》啊，寫撚曬落去啦，笨賊，啱唔啱啊？我都讀過呢啲書，《玉 女心經》， 係嘛？挑你落尾真係，即使荒誕，你卻搖趣味，讀後更不必洗眼。呢個係2016年3月寫嘅，嗱咁樣去攻擊陳雲。即係呢個《城邦論》睇完要洗眼嘅，你知唔知陳雲呢個《城邦論》有幾撚多 fans？ 知唔知啊？古德明，你梗係唔知啦，係咪？ 諗住都成個香港政治嘅亂局咯。啊！依個係所有咁多年咁冇一個論者可以做到嘅事咯。 而且就話嗰、那個，譬如你話《城邦論》嘅，佢係將成個民主回歸論裡面一啲嘅盲點，就係喺個 Facebook status 嗰度打。 佢呢啲係屌你老母係賤人係冇錯噶啦 ，OK？ 好啦，跟住睇翻呢篇文，跟住呢一段，我曾指出陳雲私事中共，他否認說私事中共的人敢自稱毛澤東嗎？我是香港毛澤東。佢算了吧，我就有一位故交，愛在人前，高喊打倒共產黨，卻每個月搭中共專車上大陸報告所作所為，連出入境記錄都沒有。然則私事中共，為何就不敢自稱毛澤東呢？我不是三尺同儀，門失論世，聽其言，怎可以不觀其行呢？哇！好撚巴閉，即係屌你人哋冇出入境記錄，你都知嘅。 佢做嗰個海關啊， 應該俾孔教授執翻轉頭咯。咁你 屌你咯， 你喺共產黨裏邊嘅地位好高咯， 係咪啊？哇！你有個故交喎、啊。爱在人前，高喊打倒共产党，每个月搭中共专车上大陆报告所作所为。哇，咁你咪犀捻嚟个，即系啲共产党特务系咪？ 唔使揾解梦嚟啦！ 屌你老尾啊，喺条路含沙射影，屌你老尾，系咪垃圾啊？呢啲系咪贱人啊？系咪？对于2016年3月文章，古德明要嘲笑别人嘅著作，佢首先要睇下对方写乜嘢。正如我哋要嘲笑共產黨，睇黨報講乜嘢，呢個自重，夠膽話冇讀過《城邦論》，就要洗眼嚟貶之，不懂自重，亦都不倫之所謂。啊，呢個中文又好撚差嘅，點會寫不倫之所謂咧？係咪？如果用古德明嘅標準， 明白？ 三個月後又嚟攻擊陳雲，表面為民主派抱不平，最後就暴露咗自己對陳雲書籍大獲好評、酸得要死嘅心理。老實講，古德明中文果然功力深厚，睇到我牙齒也酸起來。同一個月內又有專欄評論陳雲，話陳雲口說反共，其實私事中共。咁你古先生不斷攻擊陳雲，咁你就私事陳雲啊？我也不是三尺同意，當然唔會講咁荒謬嘅嘢。但係你專欄專門攻擊文人嚟向自己面上貼金，並以這等此事而非謬論，不用觀其行，已經證明你人格如何了啊？呢、這個陳雪人。即係啱啱應該鋪咗上去冇幾耐嘅一篇文嚟嘅，係咪？咁你即係，唉，何必咧？你話係咪？唔撚寫呢啲文，唔使俾我咁樣屌撚到塌皮，係咪？你再還我拖，我又繼續屌。我話俾你聽，仲有 所有呢啲唔合理意思嘅，包括你嘅同文李仪，你又话佢三家姓奴， 三姓家奴， 三姓家奴系嘛？系三姓家奴咁啊，话人三姓家奴，即系嗱，先是中共，跟住就啊是呢个民主党，而家就是个本土派，就咁咯，咁啊叫做三姓家奴咯。哇！呢、這、一个咁嘅批评又系好捻下流，我话俾你听，系咪？咁你系咩啊？你系乜捻嘢？你话俾我听。你是壞鬼書生，一個冇人格的壞鬼書生。我根據而家呢啲客觀事實嚟話你，我話俾你聽。你睇撚完呢幾篇嘢，係咪火都嚟埋啊？呢啲叫討論問題啊，係咪啊？話人冇資格教人中文解讀喎，屌你咩啱啊嘛，係咪？咁你唔去教，屌你啦咩真係？ 咪自以為有好高嘅語，有好高嘅中文造詣，但係同一時間證實自己冇判斷能力，嗰種嘢好慘啊！加上再是即係立壞心腸，用呢啲嘅語言。 唔係你係用陳雲，即係喺嗰個Facebook 嗰啲貼文嘅風格嚟攻擊佢十幾年前嘅著作嘅文筆，講佢嗰個中文解讀，又唔引述翻中文解讀嗰、那個究竟個錯漏嘅地方、不堪嘅地方喺邊度？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好撚賤格嘅所謂嚟噶嘛，係咪啊？你要喂，你要去解读陈文，就好似当年有一位姓潘嘅朋友写咗一篇屌你咪解读陶杰嘅， 收你陶杰， 收你陶杰，攞捻晒陶杰啲文嗰啲引经据典错嘅地方，逐点去讲，你陶杰都冇得驳嘅嗰个系，系咪？咁啊，有时系会咁样错嘅，乜咁出奇啫？你谂咩？你就将佢喺 Facebook 讲嗰啲嘢，你认为哎呢啲中文好捻渣，跟住就咁样有资格同人讲出本呢个中文解读？咁你应该要将中文解读呢本书入边嗰啲错漏嘅地方。系嘛？或者屬於中文文體嘅問題，你落舉例出嚟講，咁先合理啊嘛！你唔係將兩日舊嘢串埋一齊，就俾人覺得屌你乜陳文啊！你睇啲文字咁撚差，呢個中文解讀點睇得㗎？呢本書就咁撚樣，呢啲係好撚下流嘅所謂。我話俾你， 咪蘋果冇嘢好寫啊嘛！最近 屌你啦咩？真係估唔到你呢個人咧，真係喂集所有屌你啦咩？啲讀書人嗰啲壞嘅嗰啲壞嘅嘢集於一身。屌你老味！ 但系我觉得阿陈雪仁佢啲篇文咧，话帮佢上一个社交媒体课嘅话，系写得真系几好，即系完全系道出咗佢唔单止系立坏心肠，仲要系过时 嘅。唔系每个人咧都要为佢自己所作所为咧言行去负责嘅。你既然写得呢啲文，你就预咗俾我咁捻样屌。你可能系呢一生人都未试过俾一个人喺一个公开嘅即系媒体啦，我哋呢个叫做佢咁样即系咁样肆意批评嘅。你是未能試過，我要話俾你聽。 其實各司都有， 係咪？你是未試過的，係咪？而家你咪試下咯。等你老母幾晚瞓唔著啦，我啊慣撚曬嘅，我俾人屌親我都瞓得著嘅。我話俾你聽啊，你就一定瞓唔著。 因為關於咧，教主咁啊。顾德明嘅话，我相信佢都会继续写嘅，即系睇佢呢一个， 即系选战啊，啱啱真系开始埋牙咯，而且会打几打足三个月咯， 即系应该会继续写落去啊。同埋始终苹果咧，我觉得嘅就系佢有我，即系我你话我系纯粹阴谋论或者成啦，嗰、那个感觉上嘅就系响今次嘅选举咧，已经系做定晒成个准备啦，系要将成个叶普成呢个阵线咧，系完全用佢可以用到嘅方法， 唔係第一就唔會報導你啲正面嘅嘢，衰嘢咧就一定將佢擴大，你明唔明啊？那個做法好撚易嘅啫，啲垃圾嘅傳媒就一定係咁撚樣做嘅，即係好似蘋果咁撚垃圾嘅傳媒咧，就必然係咁樣做嘅，係咪？你葉普成嗰啲正面嘅嘢，佢唔會同你報導嘅 ，OK？ 負面嘅嘢一定係擴大，就係咁撚樣，跟住就再去抹黑你。佢撚到最後關頭，最緊要睇到啲民意調查。如果你啲民意調查係好嘅咧，佢一定屌你咩出盡全力嚟喐鳩你嘅，我俾。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要圍鳩呢個將軍澳蘋果日報噶啦，我話俾你聽，屌你咩動員5000人，係咪啊？實有呢個機會出現嘅。你知唔知2012年嘅時候，我已經係要叫人走去圍鳩佢蘋果，跟住燒鳩佢張報紙嘅。諗起人力佢有啲人反對啫嘛，結果就喺嗰個造勢大會度咁燒張報紙咁樣，即係整嗰啲數據嚟燒啫嘛，你明唔明啊？冇卵用噶，你一定要揾人，起码一千几百人围捻住个报馆，啱唔啱啊？一定要咁样噶嘛，等佢试下啲味道先得噶。屌你啦，冇卵过瘾啊！你而家，不过佢都就执笠噶啦。你睇佢将一周刊唔该请佢两本夹埋 ，A B 搭 A B 搭 夹埋啊！屌你都唔夹人哋一本。 唔系，而家报纸又改版，报纸有啲版数又夹埋一齐。 啱啱好似呢兩日嗰個做法啫。 唔係嘅，我話俾你聽，我哋冇撚得同佢聊嘅，即係2012年佢一個蘋果一個一就行嗰種屌你諗，即係生安白做咧。我呢個呢一筆帳，我一定會同佢算嘅，係咪？點解唔同佢算啊？屌你咩啱啱先，係咪？ 喂，但係除咗即係蘋果啊啲一浸嗰啲咧，其他泛民嗰啲，譬如即係之前嗰啲有少少嘅，即係可能對於我哋呢個陣營有啲不滿嗰扎咧，啱啱喺呢段期間裏面，佢哋有冇啲咩嘅動態或者一啲嘅？ 冇嘅，佢哋而家屌咧自顧都不暇。我話俾你聽啊，因為老實講咧，如果你分析成個選舉嘅形勢咧，未來咧，我哋對佢個威脅唔係好大嘅，係咪啊？我哋只係努力咁去即係箍實我哋啲基本盤，同埋希望有開拓新嘅票源。呢個係我哋要做嘅，我哋唔會同佢爭票，即係等於我成日舉例，2012年九東嗰個選舉，黃洋達做得好成功嘅地方就係，我哋係唔會介意你陶君衡會攞幾多票，或者你談即係譚香文俾阿欣欣講屌你老母指使佢走去介鳩你票都好，我哋都當佢冇到嘅。我話俾你聽，當時已經有人嚟同我講，我根本我都不置可否，係我哋做自己嘢，唔撚使理佢，係嘛？當然後來變成即係呢個黃仁達選完之後就喺度講咗嗰句説話，跟住就一個導火線啦，係咪？咁 從來唔知咁 其實佢只係講一個，佢只係講佢自己嘅感受，同埋根據啲客觀嘅事實。整個選舉裏面屌你咩？佢哋根本係冇幫到手噶嘛！我哋係靠自己嘅啫嘛，係咪？我哋就係靠自己，然後去開拓到一啲新嘅票源，先攞到36000票嘛，係咪？佢攞20000+票係佢閣下嘅事啦，佢冇本事攞30000+，嗰啲唔撚關我哋事噶嘛，啱唔啱啊？係咪？所以選舉一定要咁樣睇，唔好睇人哋會分到你咩票，你最緊要自己做幾多嘢，係咪？選舉咧係每一次都唔同嘅。是鋪鋪清的，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不是上一屆你贏跟住呢一屆你一定要贏的，啲票俾翻你的，不是話你呢啲票你可以轉移俾第二個就自動過檔俾第二個，唔係嘅，係嘛？每一次選舉都有唔同嘅議題，有唔同嘅情況會發生，係咪？所以大家要去明白呢個道理先得嘅，係嘛？所以你下下諗住人哋解你票，咁你冇得搞啦，我哋。對佢其實係冇影響。投俾我哋嗰啲人，你揾把槍指撚住俾佢，都唔會投俾泛民，係咪？投俾泛民嗰啲人堅定不移投俾泛民嗰啲人，你揾把槍指住佢，佢都唔會投俾我哋嘅，係咪？我哋分唔到佢票嘅，反為嗰啲青年新政啊、香港眾志啊，呢啲就會分到佢票。 佢哋最驚添啊！而家。 呢啲就真係可以分到佢票啦！我而家話俾你聽，因為今次嘅選舉，我話俾大家聽，我講嘅而家嗰個區隔好清楚，包括你非建制派嘅陣營，人哋唔會當你一睇啊！呢個就係叫泛民主派，唔會噶啦，係咪？如果會嘅話，梁天琦唔會攞66000票嘅 ，OK？ 嗯， 係咪？係唔會嘅，個區隔好清楚，起碼年青嘅選民係咪？佢而家有投票權嗰啲，又關心社會、關心政治嗰啲，一定全部都唔會投俾你兩蚊民建聯同埋呢個民主黨嘅。我而家俾你，佢可能有部分會投俾公民黨，佢都唔會投俾你。工黨更加唔會。我話俾你聽，你有呢啲趙士信啊、鄭思律啊呢一啲人啊、郭永健都冇得用，係咪？因為你呢班比較後生啲嘅喺而家嗰個社運界，你都係俾人覺得你係左膠嚟噶嘛，係咪？你是不啱而家呢一批已經冒出頭嚟，有好多 fans， 好多人支持嘅本文前啊，或者呢一班新啲嘅呢一班，佢同你呢一扎泛民嘅年青人，即係等於民協都好多年青人噶，佢哋可唔可以搶到呢一啲票都搶唔到嘅，包括你工黨呢啲鄭思律啊、麥德正嗰啲已經係比較老啲嘅啦，相信所以相對已經話趙士信啊，或者細媽呢啲。你是拿不到這些票 的，他們是不是有個想法，就是以為有些年輕的面孔堆出來的話， 所以你工黨就是屌你什麼，又是你三個人要保住個位，張超雄、李卓人、何秀蘭那些就排在後面， 是的， 你會將郭永健排在李卓人之前呢？排在張超雄之前呢？不會嘛，你會不會將這個趙恩來擺在李卓人之前呢？ 會唔會將趙氏唔係唔好趙趙趙鄭思律啊嗰啲麥德正嗰啲排喺何秀蘭之前啊？唔會啊嘛。 郭永健排喺張超雄前面。 啊，郭永健唔會排喺張超雄之前啊嘛，係咪啊？ 咁你得翻九東嗰條條嗰條隊係新新面口嚟嘅。 九東嗰條隊就係工黨嘅主席啦，佢哋特登俾一個即係 三十幾歲 去做主席啦。咁其實屌你合話事都係咁幾個啦。 但結果其實佢喺九東只會係同 你九東你只會分咗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嘅票啊嘛，大佬係咪？ 同埋同中戰個攝成 黎文樂， 黎 文樂嚟，譬如你陶君衡， 大家都候住 陶君衡嗰28,000票，可唔可以過曬俾黎文樂咧？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唔會咯。 是会两呢两条队喺度互相厮杀。 如果你计呢条数发达啦，嗱，黎文乐阿土嗰啲票过晒俾佢，咁佢攞多1萬票咁咪当选啦，系嘛？跟住佢叫你黄杨打1萬票咁咪当选。屌你咩？如果你咁样去计选举咧，输捻到你扑街，嗰条数一定系错嘅。俾啲心机做下啲选举研究，攞每一个票站个数据出嚟分析下。跟住睇下自己個樣子，望下隔離左右個樣子 ，OK？ 屌你咩？即係選舉，我係專家，我夠膽喺度講 ，OK？ 我哋冇裝腳嘅，全部我哋從無到有嘅打出嚟嘅，係咪？你而家寫文聯個主席，屌你老母周街抹黑我一件事，你梁國雄盛世人都屌你老母要做好人係嘛？不問世事，只要你一個人飽，全屋人飽，保撚住你個位就得，你一個好撚自私嘅人 ，OK？ 係嘛？你自己都心里好清楚，屌你打选战，屌你咩？我哋真系即系够胆认第二，冇人认第一啊！我而家话俾你听，系以最少嘅资源去打一场选战，系咪？人力时代都系，系咪？你好简单啫嘛，个客观嘅事实就系冇捻咗我，你咪散晒咯。咁你系咪事实先？事实就系咁啊！你是好撚唔肯面對呢個事實，嗱呢個就係個事實。跟住你仲要出張單張澄清啟事，黃毓民2013年已經退出人民力量啦，同我哋冇關係，多撚謝你，係咪？ 聽講啊，吳文遠喺舊西嗌咪都係嗌呢樣嘢喎，變咗而家變咗係即係人社嘅共 同 banner 先。 唔係佢即係佢哋以為仲係有人認為我係寫文聯或者人力嘅，你真係傻撚咗真係。咁跟住就認為佢自己人力同社記係好撚多支持者，嗰啲支持者唔好搞錯投俾黃毓民，你話係咪白撚痴啊？调翻转讲就啱啱啱晒啦，系嘛？系应该我行出嚟澄清呢班捻样，我同佢唔妥嘅，你明唔明啊？ 谢佢哋喎，即系应该澄清嘅话， 点冇用啊？啲澄清好多人都睇唔到，有啲人可能以为我仲支持佢哋嘅。屌你老味嘅， 喂咁啊！搞住你落多啲新西香港，得闲。 屌你老味嘅， 我而家好惊。 喂，几拉戆鸠你？哎，佢唔系社民嚟噶，佢唔系人力嘅。屌你喂，投俾我啲人个个都知啦。 你 傻一傻啊！ 我同你讲件事。我元朗落元朗去開街站，有個街坊啦，見到啦就啊你係咪跟阿陳偉業啊阿黃毓民佢哋咁？ 唔係咯， 陳偉業同黃毓民好嚇我，從來又唔識佢喎，即係佢喺佢哋個世界裏面仲係陳偉業同埋黃毓民喺一齊嘅。 屌你咪，其實我帶熱緊佢哋，唔加產。 問我喺度新西， 唔係應該係我哋澄清，就唔係佢澄清。 係啊， 企喺個戇鳩嘅啫，係咪？如果我係講幾大都唔澄清啦，係咪啊？大家鬥模糊啊嘛，係咪？人哋問到嘅時候啊，要問點啊？幾好啊？咁就得啦。屌你啦，你咩咁樣係搞政治搞到咁樣，即係都算立撚實嘅嚟。喂，即係咁點解咁低質嘅咧？真係係咪？ 咁佢以為你係負資產啊嘛，佢估唔到原來 佢當自己政治， 佢以為自己真係就政治明星嚟 啦。其實佢都唔係當我負資產嘅，即係不得已嘅啫。呢個係你明唔明啊？係嘛？你問下陳志全，佢會當我負資產？如果我而家話俾陳志全聽，嗱，你嗰個選舉我會幫你出嚟嘅，咁你估佢值唔值？ 好難， 屌你啦！屌你！ 佢而家同阿長毛有個 banner 㗎，一左一右咁樣啊！而家。 人社合作嘛，佢箍翻啲票嘛，以為咁樣可以箍到，咁咪睇咯。到時，唉，好簡單。 改個新名叫人民公社咯。 係啦，人民公社咪得 咯。咁但係 唔係你，因為你落講你呢兩個激進派嘅政黨咧，你去攞唔到而家呢一班，即係個個喺度講本土、講港獨，屌你講脱離支聯會喺度聲討泛民嘅，你而家睇唔到個勢。他們在聲討泛民嗎？這個是我幾年前做的事，是吧？亦都是因為這樣，屌你老母跟你陶君衡反面其中一個理由，是吧？你又不主張追擊， 呢個民主黨，屌你媽個決議文係講明要追擊民主黨係嘛？你做主席你係推翻呢、這個係嘛 ？OK， 你可能你個判斷係啱嘅都未定，咁而家你睇下啦。咁呢班後生嗱，你過兩日好似話要喺嗰個 Channel I 同阿黃俊傑辯論啊嘛，係咪？咁你咪睇下點咯，係嘛？呢班人都唔會掰你哋嘅啦嘛，基本上係嘛？好清楚噶嘛？呢個形勢你都掌握唔到，咁你呢兩個所謂進步民主派，咪保住啊原有嘅議席保得住，你咪即係好彩咯，係咪？即係咁解啫嘛，其實就係係嘛？即係長毛佢可能計佢條數，屌你幫我攞四萬幾票，我就算唔撚見咗一萬我都贏啦，係咪？係嘛？你嗱，我話俾我擔保咧，佢今次選舉會好撚落嚟嘅，相當 會啊！佢最尾一席啊，咋？ 佢好一定好撚落力嘅，你你話講你陳偉業又諗住啊，上次我第二高票喎，屌你咩？今次我屌打個折扣係嘛？咁我都夠數啦，咁你咪試下咯，一定會令你好撚吃驚。我而家話俾你聽個選舉結果，咪呢個係形勢，我哋睇呢啲係好少錯嘅。我話俾你聽係嘛？ 咪落多啲區，你感受得到㗎啦。我有一次開街站喺荃灣愉景新城嗰度撞到阿陳偉業。在那裡的感覺就是即不是我不是說什麼啦，但是街坊完全是不會覺得是一件事，即純粹的就是會覺得啊、但反而見到我們的話那個感覺是覺得我們是有個議題是推動得到推動緊，那他都還明白我們在做什麼，但是見到那陣人其實不知道他想做什麼，這個現在才是整個泛民主派最大問題，你要告訴別人你想做什麼才行，而家冇嘢好講， 好清楚嘅。而家咪換梁振英咯，屌你重啟政改咯。 喂，換梁振英咁， 哎呀爺係嘛？ 黃偉基都咁講，黃偉基個訴求都係換梁振英。 詹培忠都咁講咧， 詹培忠都係講換梁振英啦，係咪先？咁你同詹培忠冇分別嘅喎，成個泛民。 所以佢哋咪大家個訴求都一樣咧，幾好啊！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嗱，跟住嚟緊嘅禮拜一咧，咁啊亦都係見唔到台長嘅嚇。咁我哋到時又睇下揾邊個嚟做拍檔，咁起碼即係今日咧，我一個人啦，咁啊隔離呢兩位嚇年青啲嘅都有開口啊，唔係淨係我一個人講。 好啊，今晚都靠你啊！ 今晚就係淨係兩個字叫屌人啊嘛，係咪？好撚痛快，好撚痛快。其實我如果唔去幫啊，即係為阿陳雲嚇去即係辯護鬧鳩古德明啊，唔會喺度夾鳩我嘅，係咪？即係咁樣。咁冇乜所謂嘅，屌你哋，唉啲即係人咧，人生苦短，生命有限，朋友我哋識夠啦，真係唔好意思，係咪？基本上朋友嚟講係父女嚟嘅， 家有為虎，鼠敵 我啊，就係咁啦，好，拜拜， 拜拜。